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132集。边南以前对鲛人打球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但在展飞干了这么些日子，他也慢慢找到了乐趣。不过这次非要教秋意打球，其实就是想跟秋意一块干点什么。他和秋意之间能一块做的事，除了耍流氓，也就是做饭的时候他给打打下手，洗个菜端个盘子的。啊对，还有跳广场舞。无论是做饭还是广场舞，他跟秋意的差距都有点太大，不过瘾。秋意很聪明，身体素质也好，运动神经也发达，如果能一块打网球就有意思多了。边南光想想就觉得挺期待的，顺便还能教教秋叶，这小家伙一直对网球有兴趣。这么一琢磨，边南顿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会打球呢，全身充满了力量。下午教练友谊赛直接把对手两盘拿下，一点面子都没留。 哎，友谊啊，表演呢，都哪儿去了？ 嘿嘿，都化为了我的力量，用球带着飞向了你。 都飞场外去了。你这是给小顾出气呢吧？啊，去年他输得特悲壮。 那是，怎么也是我师父。 说实话，你打得真不错。 谢谢。 你现在这么年轻，正是合适的年纪，你应该去展飞的俱乐部打球才对，当什么教练助理啊？ 我喜欢这个，我就想当教练。 边教练带着秋燕回到家的时候，秋意跟罗一阳在外边跑着还没完事儿。他本来想先把饭煮上，想想等秋意回来再做饭太麻烦了，于是跟秋燕商量。 阿宝，一会儿晚上咱吃大餐吧，等你哥回来了。 好啊，正好夏天来了以后我瘦了好多。 是吗？ 是啊。 嗯，这是瘦了好多啊。 是啊，冬天的时候我胳膊都放不下来，走路都是架着的，现在都贴着了。 哎，那是衣服穿太多了。 不是瘦了。 我都说了带你吃大餐了，不用找借口了。 是为了以后的大餐。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带二宝出去吃吧，我看完了跟 不行，我跟二宝说了等你回来带他去吃大餐。 可是 不行，混一下午了还想跟他吃饭。 那我估计得8点多才到家。 没事，我给二宝买个面包先垫垫。 好吧，我快到了给你打电话。 我也想去吃大餐。 让小罗罗自己回家吃去。 成。 秋燕吃了面包就先去写暑假作业了。边南坐沙发上，把腿架到茶几上，从包里拿出了随身带着的那个写日记的本子，翻开了。今天看了杨炳和石江的比赛，打得真是让人意外，于是受到启发，决定教邱大宝同学打网球，过10年再一起打球，看看会是什么样。这都写的什么小学生日记？边南叹了口气，估计秋燕的暑假日记都比他写的有意思。100个字不到的日记，边南写了好几遍，修来改去的，越写越像小学生日记了。1个小时之后，秋燕今天的暑假作业写完了，边南要了他的日记过来看。 今天天气很好，不太热。我跟边南哥哥去展飞看网球比赛了，比赛可精彩了，大家都打得特别好，特别是两个叔叔打的那一场，大家都拼命鼓掌，我的手都拍红了。我觉得打网球真是帅气，以后我也要去打网球，让边南哥教我就行。不过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他每天上班都很忙，我哥哥工作也很忙。 秋燕的日记 从网球比赛写到了哥哥的工作内容，随便就写了好几百字。边南看完之后，有种强烈的想把秋燕日记抄下来充数的冲动。秋意生日没两天了，他的情书百忙之中抽空就写了不到一半呢。 愁人啊。 边南帮着秋燕把今天的作业检查完之后，院子门响了一声，秋燕立马从沙发上蹦下去往外跑。 哥哥回来了。 回来回来呗。 易阳哥哥好。 我靠，罗阳你烦不烦啊？ 哎，走了，吃饭去。 边南拉开门就看到罗易阳正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又走过来往屋里探了探脑袋。 哇，这房子不错啊，环境可真好。哎，这片要规划的那钱可真不少啊。 他怎么跑来了？甩不掉。 一块儿吃个饭都不行了？我跟着他跑一个下午，肚子快饿成透明的了。 你回家吃啊？ 你怎么不回家吃啊？我跟你们一块儿，我受到了打击。 我请客。 不用你请，走吧。 罗易阳受了打击，他觉得找地方租房子很容易，结果跑了一下午一个地儿都没挑出来。他趴在桌上看着正拿着菜单研究的边南。 我真是没想到秋意这么啰嗦，你是怎么跟他玩到一块儿去的啊？ 因为我比他还啰嗦。哎，他怎么啰嗦了？ 是不想说了。 这事儿不是不看价钱不看环境也不管条件就租下来然后跑个手续就不管了的。我们是要这堆东西以后能赚钱，不是弄了个架子就放着了，所有的东西都得考虑到后续。 哎，知道知道，听你的。 今天作业和日记写了吗？ 写了，大虎子帮我检查了，我日记写了两页呢。 这么厉害，写什么了？ 写今天看的网球比赛啊，可好看了。 今天有比赛？什么比赛？ 展飞的，就之前不跟你说过吗？内部什么赛？石江跟杨旭还打了一场呢。 他俩打了？我靠，错过了。我早知道今天不去看房子了，反正也没看着合适的，还没看到他俩比赛。 打得挺精彩的，顾伟录了，你找他要来看吧。 还是郁闷，看现场才有意思啊。算了，明天我过去，你陪我打球吧。 不行，这阵忙，马上这帮初级班的就完事儿了，我这几天得说没拉欠的忽悠人家继续呢。 我跟你打吧。 你？ 我会打，不过我没有拍子。 没事，我有啊。你要用儿童拍吗？展飞有，我给你拿。 哥哥，行吗？ 嗯，行， 那说定了，明天我来接你好不好？ 好的。 第二天，边南刚从宿舍出来，到球场上准备等学员过来，就看到了正在旁边场地上拿着球一下下砸着地玩的秋燕。边南跑过去，扒着护网叫了他一声：“ 二宝。” 你怎么这么早啊？我说给你打电话，罗一阳说你还没起床呢。 我刚起，你俩这也太早了吧。 他一大早就去我家了。 那你吃早点了没？ 吃了。 哎，罗一阳呢？ 他去拿拍子了。你上班吧，不用陪我。 行吧，我就在旁边那个球场，你有事儿就过去找我。 边南帮着顾伟把发球机什么的拿到球场的时候，那边罗易阳已经帮秋燕拿来了拍子，俩人正一边一个站着准备打球了。 二公子到找小孩陪打球的地步了？那小不点不是你朋友的弟弟吗？ 啊，不知道他想什么呢。 那边秋燕很像那么回事的拿着球用球拍了几下，罗易阳一看这架势，马上也很配合的摆了个马步。秋燕镇定的一抛球，胳膊一扬，挥起小拍子， 球还算漂亮的发了过去。 可以啊，学了多久啊？ 不知道，有一搭没一搭的瞎玩呢。 打空了，没事儿，再来。 好。 秋燕点点头，跑去捡了球，准备再次发球。边南在这边乐得停不下来，边乐边把东西都放好。学员陆续到了，他给安排了先跑跑步热身。人刚出了球场，准备跟着一块跑几圈，就听见罗一阳冲他这边吼了一声：“ 边南， 干嘛？ 你给我过来！ 没空，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你们昨天怎么没有跟我说他就学了发球啊？我以为他…… 二宝，好好打。 好嘞。 哎，你给我等着。” 秋燕最大的优点就是，无论你是损他还是不爽他，他都能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的不明白。虽然罗一阳对秋燕的水平极度不满，但秋燕完全没感觉似的，很认真拿着拍一次次的发球、接球、捡球。俩人居然一直打到了中午边南休息了才停下了。秋燕一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边南往他脑袋上一摸，摸了一手水。边南拿过自己的毛巾，在秋燕头上、脸上、身上来回擦着。 累吗？一会儿我带你去宿舍洗个澡。 真过瘾。嗯， 怎么样？ 哎呀，欲哭无泪呀。 谢谢你陪我打球，我打得不好，一会儿我请你喝水吧。哥哥给了我10块钱。 不用不用，你打得挺好的啊。是你陪我玩呢，一会儿我请你和边南吃饭。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 如果你喜欢大宝、二宝、大虎子，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